的心。哦哦哦哦，It's like flying。哦哦哦哦，It's young and fair。很奇怪，控制不来，心情就像台风去游来。像是爱情小说的安排，现在只有一点期待，怎么办？呜呜呜呜 ，I die flying， 呜呜呜呜，自由的

起，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。就算天快亮，